是依赖语言，它可以无声，却能震撼人心。 由庄艺兴、李洛安主演，讲述一段关于亲情、选择和爱的动人故事。 女孩从小与聋人父亲相依为命，然而母亲的突然出现打破了这份平静。究竟女孩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 现在上到郭炫的 i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券，一起观看这部改编自感动百万人同名短片的电影《不说话的爱》。 等我长大。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.my， 不说话的爱将于4月10号温暖上映。